那很多事情吓到一直在吃台湾龙骨汤，完全说是不是同学有人吃这个汤啊驱魔成功，所以那些魔都来攻击我，就是有被害妄想狂的思考啊，我不晓得，可是同学都没有人在吃嘛，那所以就是自己多心这样子。 我有在吃哦。 那问题是你吃了有好起来吗？ 没有，是比我小，大女儿吃。 那她有好起来吗？ 有比较好，心情有比较快乐。 比较 快乐一点。 快乐一点是吗？我不知道，我不要再被害妄想了，这个这样子想有点那个扯淡。不过刚刚我下课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跟我说，他觉得用这个大圈圈来测试这些情绪点，好像也蛮准的。你们觉得，就到底有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点准确度啊？就人家发明了这么久，发明出来给点面子是不是？就一万八给点面子是不是？我不晓得。哦，这样子 ，Orin 有用啊，那其他就不知道。那就有带你们自己去开发了啊，就是反正这东西教了也不是很艰难嘛。就像这东西等于是另外一套把脉的手法，只是它把的是偏情绪面，就是更形而上的一个脉象。那你们就其实我相信这些东西，你要摸小腿摸大腿，一定有东西可以让你摸，只是。好像他很多足筋的东西他就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好像紧就是好像比较没有在摸人的脚这样而已，一定别的地方还是有可以摸的地方嘛。好，那同学说你们自己去跟人测试一下大圈圈或者是什么大家自己私下交流研究，或者可以找出一个比较确实可用的通则，因为这东西舶来品嘛，才刚进口台湾没有几天哦，到底是不是适合本国人的体质，我也不太清楚。好，那我们既然上正课了，我们就进入太阴病了。太阴病要讲理中汤为主的一些其他的方剂啊、哦。那它这太阴病的本症，我们先看一下前面那个《伤寒例》的一些最主要的条目。那我们看一下它那个什么三之十五条啦，三之二十一条啦。好，我们先把这些过一过。这个三之十五条，他说，如果是传到太阴会怎么样啊？他说，尺寸俱成如者，太阴受病也。就是当你的脉拔起来啊，就是三步的脉拔起来都觉得沉沉的，而且软瘫瘫的，因为古时候这个如跟软两个字很难分辨。那这个如脉，如果你要我说的白话一点啊，我想想看，好比说，你们记不记得在从前我们还在用那个录音带的时代，那个录音机有一种啊，它是你要按它那个把袋子弹出来的时候，一按就啪嗒就弹出来。有一种它有加一点油压还是地压，所以按下去会有一点喵，就是那个袋子弹出来的时候不会那样的啪嗒一下。你们后面太小的小孩就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对不对？你们一出生就 CD 时代了，对不对？哦，不是啊，就是如果一个人正常的脉象是啪嗒弹出来的那个，那如脉就是有点像有加了液压，那个弹出来有一点喵那种感觉，所以拔的时候那个脉你会觉得打那个跳动的不很清脆，有一点脱泥带水的那个动法，称之为如脉啊。就是如果是伤寒时代，就是探讨可能如脉就是偏软绵绵的意思，那到了比较后世的脉法说如脉，就是这个拔起来它的动啊，不是很干净利落的那种动。那这个像一般的脉象，如果是这样子，如脉是什么？你知道那种韵律感的不同吧？一般来讲，啪啪啪，如脉就就是这样，就偏沉而偏如啊。那因为太阴是主湿气，对不对？当太阴有病的时候，你这个它的这个脉象就会产生一种好像在雾里面的感觉。他说 差不多是四五日发，这东西是跟其他条比，就是意思只是告诉你说太阴病是比较后面才会传到的。那因为它的脉呢部位中弱于矮啊，弱于喉咙，所以呢这个人他会怎么样呢？腹满而矮干，就是易干啊。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念是比较正确。而且今天有同学跟我讲说要更正一个事情，我忘记了啊。今天同学跟我讲说是跟着主持人就啊抵当汤，就是有同学告诉我说抵当汤，我昨天解释这个汤名是用古汉语的一些抵跟汤的字义在解嘛。那同学说因为张仲景是河南人，他们那边水质就叫抵当，就是他们的那个方言，所以抵当汤就是水质汤的意思啊，就跟桂枝汤柴胡汤一样，就是拿药名当方名啊。就有同学提供给我，很抱歉啊，就用功不精，所以这件事我还不晓得。那这个哎，你有个河南人啊，你们乡下叫水质叫什么？有没有 现在叫枸杞，闽南话好像叫枸杞。 我说河南这个张仲景的家啊，不是你家。那个张仲景到底是哪里人啊？我现在已经又混乱掉了。河南还是湖南？河南吧， 河南。 河南啊。那这个所以他说一般太阴病的特征就是肚子会闷闷胀胀的，然后喉咙会干干的。那这一整件事情在说什么呢？其实到了人的这个太阴之气，太阴是湿土之气，对不对？那我们同学在教五行的时候不是讲吗，湿气就是水火金木四气混杂之气，那它代表的地带就是脾胃。那脾胃为什么要拥有一个混杂之气啊？因为脾胃这个东西就是要跟每一种东西都能够做朋友，都能够搭上关系，然后让它纳入这个系统，然后把它分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各种气在这边交汇，所以上下的阴阳也要靠脾胃来交通，然后呢你吃的东西的营养也要靠脾胃输布出去。那脾胃因为土克水，对不对？脾胃也是人在肾之外的一个管理人的水的一个大关卡，就人的水能不能吸收进来，吸收之后要送到哪里去，这都是脾胃在管。就是脾胃这一关要先过，你才会有水能够丢到我们西医说的肾脏跟膀胱，然后我们上次讲膀胱经的这个水经之气的运转才能够形成啊。所以从吸收，身体吸收了到丢到这个肾跟膀胱的区块，这条路径都是我们的太阴脾经在管的。那如果感冒已经侵入，就是到了太阴经，就是三阳经是腑，对不对？三阴经是脏，那到了入脏的时候，这个感冒都会看起也不是看起来比较温和，因为厥阴病看起来有时候还蛮激烈的，但是至少太阴病它的特征就是这个人的哎，什么听到了啊？我很他没有反应了， 有声音 有 声音 啊，好，忽然变小声很多，好，好像比刚刚小声很多，不太行啊，对，可以了，可以了，现在可以，哎，又不行了。好啊，好，好，现在可以，谢谢。那这个太阴经啊，就是让人这个它的消化机能会因为病毒的干扰而停摆，所以水的代谢跟营水的吸收跟营养的吸收都不行，所以太阴病的它往往是特征是什么？就这个人一直拉稀，然后一直呕吐。那他其他事情都就他的肠胃这些消化系统都不会动了啊。那至于说他这边讲到说因为太阴经走这边，所以喉咙会容易干，然后肚子会满，肚子满就指没有办法消化东西了。那知道一下，那喉咙干我们通常不把它当作太阴病的一个绝对的辨证点。那这个在二十一条卷三至二十一条他说传太阴脉软而大啊，念如而大或软而大都可以，就发热下痢口渴腹中急痛，然后以什么什么汤啊。那这个 茯苓白术厚或石膏黄芩甘草汤，这个是桂林本才有的一个太阴通治的方，但是因为通常啦，我们常常用的太阴的通治的方是理中汤，所以这个方你先不学也不是太有关系，就是主要就是在太阴病的时候啊，拉稀是一个主症这样子。那哎，你们觉得你们拉稀的时候口是渴的还是不渴的？有一些有同学说没注意，有些人说是渴的。对，往往我们拉稀的时候口是渴的，因为我们的脾胃不会吸收水分啊，所以就会比较身体里面该有水分的地方就得不到水分。那我们来看这个太阴的这个十之十二、十三、十五这几条是比较关系到理中汤的条文。这太阴病的治法在《伤寒论》里面，《伤寒论》里面算是比较松的，就是太阴病如果像我们桂枝汤症，如果用麻黄汤什么大蒜蓉汤症用桂枝汤，那就保证就几乎都是很容易医好。可是太阴病的话，就好像差不多的汤剂，差不多调性可以的，就有希望医好，因为它本身是用补药在医病的。那这第十卷的十二条啊，就太阴病的第一条，他说太阴之为病啊，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盛，就是不但吃不下东西，他那个吐跟太阳病的那种有一点寒，所以想呕，或者少阳病的那种呕吐感不一样，他是那你的消化机能都停掉了，所以根本吃不下东西，那吃了也会吐。然后呢，自利益盛就是拉肚子拉得很严重，然后有的时候肚子会痛。那如果你在这种脾胃已经很虚的情况，你还用了下法，那当然是不对的医法。他说必胸下结硬啊，就是你这样子下之后，这边完全没有阳气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区块会空到好像死掉一样啊，所以就不要用这个方法。那他说，然后至于十之十三，他说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为阴色而长者为郁郁。这个比较。你们临床上他看不到，所以不用太紧张。他的意思只是说，如果你得了太阴病，而你的那个脉哈，那你的脚开始觉得四肢、手脚有点烦痛，然后呢，你的阳脉比较弱，然后阴脉比较涩，怎么的，然后长，就有点嘛，那个病邪被他，这个脉个别带来什么意义，我们伤寒论的那个课再说了。反正现在这临床上，我们现在太阴寒火也没关系了，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病邪已经被推到比较偏表了，他就比较容易好之类的啦。就是即使精液不够也没有关系，病邪已经出去了什么的啊。那这先不管。那在太阴病这个，我们课本这边呢，你们瞟一眼十四条，然后瞟一眼十七条，只是瞟一眼。他说，如果你太阴病哦，刚开始脉是很浮的，对不对？你就直接用那桂枝汤医就好了。就是他的那个病邪还牵连到太阳表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在教桂枝汤的时候，桂枝汤本身不是也治那个湿，毕竟你吃太多肚子痛嘛，对不对？就他直接把这个，就当他的脉还浮的话，意味着你这个拉肚子它还牵连到太阳表，那这样子你从里面用一个能够把它推到太阳表的药就可以。那桂枝汤刚好是从脾胃区块推到太阳表的区块的药，所以就直接用就好。那甚至像第十七条他讲说，如果是人家误下把这个太阳病啊扯进来的，那虽然肚子会蛮痛，可是他的脉呢还有一点，可能脉症都还偏表症，那你就用桂，就是你知道是这个本来是桂枝汤的症被拉进来的，那你就用桂枝加芍药汤或者桂枝加大黄汤，然后把那个东西下去，把那个病邪打掉就算了。可是这个又不好用啊，他后面第十八条就说啊，芍药跟大黄一加多人就容易拉，那平常就很容易拉的人呢就不要吃了什么什么。那但是因为这种我们平常不常见，就是我相信你各位如果是初学者的医术，你还要能够算点，就是哇，这个太阳表在下面拉入太阴了，我看我们就省过了吧，就多等三个钟头，等它完全变成太阴了，我就知道太阴厉害简单一点。就是开理中汤比较容易，要开这种桂枝加大黄汤比较难啊，所以我们就偷工就好了。那所以简单来讲，我们也只是介绍同学认识一下理中汤啊。那它这个第十五条比较是理中汤的这个啊， 特征。他说自立不可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大部分之衣服里中似逆背。那这个有这一条实在就很简单。他说如果你一直拉肚子拉稀，然后你的脉也是沉而软的，然后你的嘴巴也不怎么渴，那很简单嘛，就是你的消化系统已经冷掉了。那你只要用一些暖的药把消化系统暖回来，那这个邪气就在消化系统里面被中和掉，就算了。所以就这样子。那理中汤我们昨天在基础班就教过，对不对？就是人参、干姜、白术跟炙甘草这四味药。那古时候理中汤的方式都是等量之多，对不对？那我也讲过，因为理中汤我在做药的时候我不用人参，因为人参的那个药性很凝聚不散，理中汤你用什么高丽参啊什么吉林参去煮啊，那个药性根本行不开，很难用。所以我理中汤的人参我都是用党参，可是党参的补气效果就很弱啊，所以用了党参的话我们就加倍。所以我平常吃的理中汤就是去特别中药的店，对不对？批发一罐炙甘草，两罐党参，一罐白术，一罐那个什么干姜，然后倒到一起摇一摇，就一大袋就慢慢吃就好了。我是这样子，就党参加倍。其实这样子的理中汤，你说科学中药理中汤是不是够好用？其实还不太够，因为科学中药的白术通常都是用那个土炒过的白术，在补脾胃来讲没有说那么好，但是可以用就算了。我觉得科中的还蛮好用的，就你用党参两倍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些药味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都已经教过了，对不对？就是干姜啊暖脾胃嘛，那甘草呢调补脾胃，然后白术呢增加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然后党参补气嘛，补一点精益，对不对？就差不多该有的都有了啊。所以那他这个地方写说宜服理中四逆背，就是你呢可以考虑用理中汤或者四逆汤之类的药。那看这条文我就觉得很简单，因为我们在从前几个人感冒方在一起串着讲的时候有说，如果你拉肚子先决条件你是必须冷泻，对不对？冷泻才能用理中汤，对你的脉是偏沉的，你不要那个脉给我宏大而实的就不用理中汤哦，就是热力，就是该用黄芩汤或者该用葛根芩连汤的那是另外算，懂不懂？那是热性的。那理中汤那个寒性就是水泄水泄的，那种理中汤你也不会觉得大便烫屁股，那大便也不会比平常臭很多，就比较不会臭。热力的那个是大便会比较臭的。那如果说之前也跟同学讲过，如果说下利清骨的，就是你大便里面竟然还看得到我昨天晚饭吃的豆芽菜那个形状还在或怎么样，那就代表你连让那个食物分解的能力都没有。那让那个食物分解的能力呢是在这个肾，对不对？所以当然要加附子。那比较代表的方式，甘草、甘姜、附子三味药的四逆汤。那可是你如果是太阴病这样子，你说我用附子理中汤可不可以啊？就理中汤加附子听起来好像也可以嘛，对不对？就理中汤该做的事做了，附子加进去也好像不错。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用理中啊也对，用四逆也对，就理中汤正，你说用四逆汤医不好吗？有时候也医得好，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性。所以就张仲景讲宜理中四逆背，就是家里面有什么药就吃吧，就是大概这个区块的药抓，就是这个区块的药多半都会有效。所以《伤寒论》你看它有些地方很龟毛很龟毛很龟毛，可是有些地方他就觉得好像无所谓。那这地方真的无所谓，那之所以这地方会变成有所谓，是因为我们看的是桂林本说宜服理中四逆背，然后呢宋本的伤寒论啊就写说宜服四逆背，没有写理中。所以历代的注家啊为这个事情还特别写论文啊，讨论说四逆背可不可以包括理中汤啊，理中汤可以算是四逆背吗？当然四逆汤是同背吗？那就变成这个问题蔓延的很急，就这个论争啊变成中医史上的一个很严重的论争。那既然我们看是桂林本，那就好了啦，没事了啦，大家就安心了啊，就这样。 那这个一直水泄一直水泄，吃了你用它，你吃煎剂也可以，吃科学中药也可以，反正吃着吃着你就会觉得随着你吃药的量，那慢慢也比较不拉了，然后就你可以随你的拉的状况的改善决定你下一次要吃多少药，对不对？就大概这样子跟他对消灭一阵子，那个拉肚子就慢慢就好了。那太阴病基本上的太阴病就是这样子，那好像没有很特别的医法。那然后呢，另外九之九十八我们看一眼就好了，那我也不是特别要教的，他只是提到说那是阳明病的一个寒症。他说如果病人腹痛告急，此为阳明风冷，骨气不行，若反下之，其气必冲，若不冲者，心下则痞，当温之以中汤，等等等等。他说这个病其实很容易有嘛，就晚上没有盖被子睡觉，对不对？那早上起来不是肚脐间就会痛吗？那这样子肚子受凉要怎么办？他说你说我不是膀胱经受寒，不是桂枝汤症，只是晚上睡觉吹了风，那肚子进去就从肚子出来吧，那就吃理中汤就好了。他说不能用下法，说下法之后人一虚，那个气因为什么开始有那种类似奔腿的那什么东西啊，然后他说就算不冲也会塞到啊，然后心下痞什么，但是不管他，反正就是如果人没事肚子受寒肚子痛，吃吃理中汤蛮好的啊，而理中汤就能够把脾胃区块的那个能力强健回来啊，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用方的方法。那另外霍乱症啊，十二之四啊，十二之十二，十二之十三这些东西，这个中国古时候说的霍乱，它的字义是说挥霍缭乱。那挥霍乱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狂吐加狂拉，中国人称之为霍乱。那一直到后来西医发现了一种病，是一个弧菌感染的，然后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给它翻译中文的时候加上了霍乱这个名字，所以就变成从此以后西医说的那个又吐又拉的那种霍乱弧菌的病，我们称之为霍乱。但是这是我们西方的这个病名传过来，我们才这么给予它的新名字啊。古时候的霍乱就是又吐又拉。那这地方呢，看一下十二之四啊，235页，他说霍乱呕吐下痢，无寒热，脉如弱者，理中汤主之。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又吐又拉，然后身体也没有特别发烧或者发冷，然后脉软绵绵塌塌的，好吧，那理中汤嘛，就基本上一个消化道的一个调理药。那十二之十二跟十三条，我们看它几个主症，就是这些主症重点不在于医霍乱，重点是这抓这些主症开理中汤蛮好开的啊。十二条，他说腹中胀满而痛，时时上下，然后呢，那个巨痘要断在哪里啊？啊，这个时时上下，痛气上则吐，痛气下则痢啊。好吧，也可以这样，好像也只好这样断了。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你的这个肚子又满又痛，然后好像往上顶会让你吐，往下掉会害你拉，那这个。什么东西？有人跟我说什么？没有啊。然后呢，他说脉如而涩者，这个涩呢，也可以说是精液不够，也可以说是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好像气不通啊，都可能涩。那理中汤主之啊，就是这种脉软塌塌的，然后这种肚子里面的问题，好像差不多就是理中汤嘛。那再来呢，他第十三条讲到说霍乱症有虚实啊，因为人本来就有虚实，然后呢，虚人得霍乱就是虚的霍乱，实人得霍乱就是实的霍乱。他说虚者脉软弱啊，理中汤。就当你又吐又拉而脉软瘫瘫又很弱的时候，通常就理中汤，就是调理脾胃一个最经典的方。像是后世我叫你们后代发展出来的子方，什么四君子汤，对不对？五味一公散、香砂六君子、森林白术散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理中汤变出来的。那理中汤跟那些方的差别只在理中汤里面是放干姜，其他方是放茯苓，就是那茯苓增加小肠的运化能力，吸收水分的能力，那干姜是暖脾胃的， 那到底干姜还是茯苓好？那就看大家的体质啦。我觉得我现在教理中汤，我可能啊会变成说出来的话充满偏见，因为我最近啊严重的酷爱吃理中汤，然后每天可以吃到二三十克之多。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想当我的那个身体已经上瘾于理中汤，就当你每天没事就吃理中汤，然后那个科学中的克数可以吃到二三十克的时候啊，你会发觉你吃一片水果或者一片果冻，你的肚子都会痛，因为肚子已经完全不能耐受寒凉的东西了。但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是你说我上火吗？对不起，我没有上火。然后有口渴吗？对不起，没有口渴。就是我从前如果吃这一类的比较软的提味药吃的多的时候啊，我是会上火的，就吃到口干舌燥。就比如说我从前如果桂枝龙虎汤什么真虎汤吃的多的话，有的时候在大便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肛门那边有点痛痛的，因为它会有点上火，有点大肠火这样子。可是我今年这样理中汤这样的疯狂吃哦，完全没有上火，而且我对理中汤有一种胃口，就有一种饥渴感，就是怎么吃都不觉得很够。那这样的状况，你觉得这是一个，这是真是一个真的是在治病调理身体吗？那我现在要告，如果现在如果同学说老师，理中汤该吃多少？我刚开始理中汤，我怎么敢回答？因为我就说理中汤好啊，每天吃四十克没问题。那如果去吃了烧死怎么办？我听了都吓死，就这个问题对我现在讲这个照本，因为。如果你一定要我说一些我自己胡掰的前因后果，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我礼拜六的白天跟我礼拜天的下午都在教庄子，就是如果你本来是一个很会反东反西的人，然后有一天因为教庄子，忽然教到觉得好，未来的事情反正你永远猜不对，所以就不用烦了；别人的事情反正你永远管不动，那就不用烦了。然后什么可以埋事情都把它用庄子消灭掉了。然后最后剩下自己的事情，就觉得头痛来一头痛，脚痛来一脚就好，其他也不用烦了。然后就一整天都没有事情可以烦了，就是你知道吗？脾主思，对不对？当你一整天都没有事情可以想的时候，然后就忽然变成这样，就拼命疯狂吃理中汤。就是当你不想的时候，你的脾胃就有一个机会好起来。那好起来的话，自己去抓他的建筑材料，然后就这样子，就变忽然很爱吃理中汤这样子，像是每天喝咖啡那样子，就是你知道。那我觉得这东西可能会牵涉到一种心情上的改变吧。就当你有一天忽然在几个礼拜里面变成从一个很会想东想西的人，变成什么都不想的人，然后呢，俗话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不对？就是当你不再烦恼，你的皮就开始有另外一个运作的方式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就是皮开始都我要吃多一点理中汤嘛，过去一些问题怎么代谢掉啊，怎么样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发现我不烦了之后啊，比较容易长肉哎，就是同样是植物人的状态，稍微动一动就会有一点肌肉长出来了。那这样子啊，比较是肌肉啊，就是肥肉我也没有吃很多，但是。而且我这样，我现在说这些话也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是百分百，是百分之百正确不知道。因为不是炒健中汤，对不对？复盘者去大枣加枳实。那我是你来喝这个煎剂啊，那喝了之后腰围就有小一点啊。那可能炒健中汤这个滋阴的药，那身体又觉得需要一点那个脾胃的药，就补阳药。反正就是理中汤吃的很凶很凶就对了。然后吃到觉得哇，身体好像真的有好起来的感觉。可是。这不是一个可以普遍性推广的人生体验吧？是，我你知道吗？我在家里面会有一种冲动说，我应该告诉大家，没事就要补脾胃，理中汤就要多吃，这样子大家都健康起来。那你觉得真的就会人人吃的都健康起来吗？我现在已经非常混乱了，各位助教，你说一个比较公允的看法。啊？我现在补土派啊。有一点需要，我他觉得说你们如果要吃理中汤，还是就是比如说你们如果要开始吃理中汤，对不对？就是一开始还是吃完饭的时候，比如说两瓢健脾丸搭两瓢理中汤，然后如果你觉得吃还觉得对它有胃口，那你再加一点。但可是 如果你是一个很会烦恼的人，会想东想西的，每天都在想事情的人，我想你中枪也不一定很有效，对不对？像我们刚刚画这个东西，你看哦，这东西跟这个东西都有关系到一点太阴脾经，所以如果你是活在压力中或者压抑中的人，你的身体是不是还能够容受你中枪呢？就像活在挫败感中的人能够容受小肠中枪吗？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啊。哦，对，可能说这样的人吃也不会很补，而且因为我现在处在一个我快要开始教大家附子剂了，我还没就是教附子剂嘛。那附子剂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比说今天有同学跟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说，好比说你说你的肾虚，对不对？你吃真武汤这种附子放的比较多的汤剂，你真的吃真武汤就好吗？其实现在大陆那边的那种老中医他们有个看法，就是如果你是那种肾快要衰竭的那种病，你吃附子剂你当然都要，你要掺一点什么桃仁红花之类的活血化瘀的药。因为啊，你的肾开始衰竭的时候，你不能说你的那个肾脏的体本体肾脏这个东西上面没有淤塞，那如果它有淤塞，你硬要用一些推动这个肾脏机能的药去推它的话，这肾有可能被你推伤的，或者说用非常中医迷信的讲法都被你烧坏。所以就是补肾阳的药要加一些去阴实的破瘀血药在里面，就是现在开药的一个尝试，也不是一味的可以单补。所以我也就觉得说像李中康这种药哦，因为我觉得最近就是有那种，因为我早上班刚好在教那个怀孕的时候的保养法嘛，那我说怀孕的时候要补冲脉跟人脉就要补脾胃，对不对？那补脾胃就是以白术为主，对不对？那李中康就是补脾胃的一个最代表性的方，是不是？那我昨天在教八脉辩证的时候，可能观众就有带到过说，一个人如果冲脉比较虚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个子小；如果冲脉比较扎实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个子大。就是冲脉有关系到这个人对自己的大小的身体感。那补冲脉的方法就是补脾嘛，啊。那我这样的李中康一路狂吃下来哦，我真的开始有那种说，啊，原来我长这么高，我从来都不知道这种感觉。就是很挫败的，就是我从前也是179公分，我现在也是179公分，可是我现在站在别人面前，我觉得我好大只哦，就是身体感有这种很笨的变化。那我从前不站在别人面前，就我179公分，如果站在一个180公分的人面前，应该没什么差别，对不对？就站起来差不多高嘛。可是我昨天看到180公分的人，我就觉得哇，你长得好高哦，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我跟他差不多高。那现在的话就觉得很平起平坐了，就很奇怪，身体感会不一样。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从前应该是很挫败的，就是我从前为什么那么能够杀价，就是我从前没有那种身体感，我站在店员面前我靠得很近，我都不会觉得店员说哎我有压到他，要是靠得很近再杀价店员会怕，然后就会算我比较便宜。那我现在就会觉得站在他面前觉得说，我感觉说哦，这店员这么矮，我这么高，再怎么会就会怕，就是自己对自身的感觉很不一样，就是补脾的药吃到后来会有这样奇奇怪怪的感觉。 而且最近还在吃的天门冬酒， 天门冬还是有吃，昨天忘记吃了。 那这样有差，是因为这个 天门冬是常态性的，每天嚼一点点，那没差吧？天门冬是，而且天门冬是干什么？天门冬是抽拔掉人体内的病毒的嘛，对不对？它长期吃一年，身体里面不好的那些基因会慢慢被置换掉，那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东西啊。天门冬主要像有同是你啊，对，就说跟我们讲天门冬有吃，还是照样生病，感冒也没什么效嘛，对不对？是有此一说嘛，对不对？那我就提出一个反对说，我吃天门冬久了就会觉得我的感冒是从里面被推出来的，可能是从里面有些旧感冒被它推出来，那就拿这种话来反驳。那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绝对怎么样，那天门冬是不是真的很好，那配酒吃天门冬那也要吃一年啊，那是一个长期抗战的。你不要说天门冬随便吃三天然后全身病毒就发光了，那天下无绝症哦。但是我现在又想讲这个，那如果夏天你吃李中康觉得太干，因为党参补精益的效果真的不怎么好， 所以你会加点麦门冬什么的吧？啊，理中汤加麦门冬，还有待会我们要加个理中汤加黄芪什么的。那我现在已经变相在推销理中汤了，是不是？啊，你们觉得？但基本上理中汤就是我们再把事情回到一个最初始的状态啊，就是太阴病，就是有你们总听说过有人感冒到一个阶段，他会一直变成上吐下泻吧？这种听过吧？对不对？就感冒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忽然变上吐下泻，这样的听过吧？有哈，不是很陌生的陈述吧？那这就是理中汤症。那如果是下利辛苦，就四逆汤下去，就这样。那比较简单啊，就治感冒的时候用就好了。平常补脾胃，你大可以用这个比较温和的药。那我的这个 case 是比较不足取的，因为很多人呢吃一点点干姜就已经很上火了。像我这样子，其实当饭吃都没有事，好像有点夸张。那再来这个五汁五十条啊，这个我们不会很陌生，就看一眼就好了。五汁五十条，这个是六气啊，这不是感冒啊，是单纯的受风啊、受寒，但是不属于感冒的。这个一百零几页啊，一百零四页啊，他就是说，当你的脾受寒的时候呢，它会腹胀啦、肠鸣啦，就肚子胀胀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啦，吃东西不消化啦，菜吃的东西就容易拉啦，甚至会脚软软的都站不起来啦。哦，那脉又迟又涩，就是寒邪成脾，所以是理中汤。那这个理所当然嘛，对不对？所以就脾主肌肉啊，就是当脾受寒的时候，肌肉的力量也没有了。那再来这个五至二十二条的湿泻啊，就是受湿有可能吃到理中汤的。这个五至二十二条，他说这个湿气在内与脾相搏，就是脾如果受了湿啊，发为中脉。胃寒相降，这个降是降字还是累字？这提手旁就念提手旁就念累啊，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因为这是孤本啊，没有别的版本参考。他们说，就是拉肚子。那如果你是特别觉得这个胃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啊，肚脐跟胃之间觉得塞满的，那这个用白术、茯苓、厚朴，就是有一点把这个药降下去的药。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拉啊，那就理中汤。那这个啊，也是这个但就是脾胃受湿也会啊有这个。那另外一个12至42条，就是太后，就是病好以后的调理，这条其实很有指导意义的，要跟同学讲一下。就是12至42，他说大病太后喜透久不了了，胸上有寒也，当以丸药温之，以理中丸。这理中汤还有做丸剂的啊，就是几味药做成药丸，就推药丸，这样它药性会比较慢啊，那就是持久而缓慢的药性，就用丸剂。那他说，当你一个病好了之后，剩下一件事不好，就是动不动会觉得需要这样的好会好会，就是你的那个头脑的那个顶上好像一直有那个痰滴下来。那有人说鼻涕倒流，可是这东西也不一定是要从喉咙吐出来，因为你会有就是病已经好了，可是那个鼻子上面一直有鼻涕滴下来。那这个为什么你的脑一直在漏水呢？啊，就是这样的问题。就中国人说头脑鼻涕是头脑下来的啊，就是不一定有肺出来的。但是他这边讲胸上有寒，他就说这是因为呢，你的这个胸口这个区块一直没有暖回来。那要补肺阳，最好的方法就是补脾阳。脾阳够了，就会生出肺阳，就是一个五行正生的这个土生金的这个。因为你不要笨到直接补肺阳，直接补肺阳，你的肺的比热那么低，一下就烧坏了。所以就是通常用补脾阳来恢复肺阳。那当一个人肺寒的时候，他当然会这个冷痰不断。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更深一层的，就是后来有一派著家啊，他是说人的脾其实统摄人很多的所谓的精液啊，就是脾是你的精液的主人。 那 如果你的这个脾的功能非常弱的话，你全身的精液的流动是散乱的，所以就会很容易 这边滴下来，那边滴下来，所以就会形成这样子。那如果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好比说像尼海夏先生在可能是针灸的 DVD 里面有讲吧，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肾这个系统的东西乱跑不受克制，要用土克水的原则，就是补了脾之后，这个人的肾脏的一些紊乱就会平复下来。因为同样的水代谢，脾占一半，肾占一半，你把脾补好，那个肾也会比较好过日子。那所以尼海夏先生说，如果他要治这个，比如说男人的这个早泄啦或怎么样，他可能是给补脾胃的药，因为一旦你补了脾胃，这个肾就受到克制了，他是用一个五行的思考。所以虽然我们说鼻涕是从脑子滴下来的，脑子是属于肾的，但是呢补脾的时候呢是能够统摄这个部分的。所以大家在感冒后，如果你的这个鼻涕啊一直这样子不能很清的话，不能清得很干净的话，有可能理中汤。而这一件事情推而广之，就是我往往会在治一般人所谓的鼻子过敏的方子里面弄到理中汤结构，所以我可能理中汤加芍药茯苓啦，小金汤里面加干姜啦，总而言之我很喜欢去凑个理中汤结构出来。当然我的这种做法绝不是包医所有的鼻子过敏，因为鼻子过敏真的有胆热易淤脑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是要真的要清理身体里面几个地方有热哦，那是另外一套医法，我不能说绝对是理中汤。但是有些人他是一派虚寒，对不对？就是嘴唇啦、惨白或者是发黑，你知道脾很不好的时候嘴唇会发黑的哦。这理中汤吃的越多，这个嘴唇颜色会越好看，就是慢慢会有一个改变。那这个如果他是那种脾胃很烂，脉这个很软很弱，那这样子的人，如果他每天鼻涕不停的话，你在这个他的小建中汤或者什么汤里面加入理中汤结构，你就有可能把他医好。而这个医好，你不要说三天两天会好哦。如果是这种人的那个鼻子过敏，他是整个人的体质都偏寒才这样子，那要吃理中汤把人吃到暖和来，那很久了。你们这个疗程就是如果吃了没有吃坏啊，就你比如说他在发作的时候，就鼻子有些鼻子过敏，早上起来打个喷嚏鼻血特别多，对不对？那你就吃小建中汤五瓢加上干姜两瓢，就比如说小建中汤加干姜来试一下，如果你吃了小建中汤加干姜觉得哎鼻涕有好一点，那你就可能可以考虑长期吃理中汤来补肺啊。这样子慢慢慢慢可能会在几个月里面你越来越就是越来越不会发。那如果临时忽然觉得好像受一阵风寒，然后就一直很有鼻涕出来，那可能那个时候你吃一点桂枝汤啊，桂枝汤加干姜或者就是把那一点先避开，然后长期调补这种暖脾胃的药，这样去调补，那慢慢慢慢脾胃暖回来啊，那这个鼻涕就会比较容易真的从最基本的地方好起来。可是我想这些话我也是只能在自己的班上讲一讲，因为一般我们外面处理这个病都是要想要看到疗效，对不对？如果你想要看到疗效的话，同样是一个肺阴实的这种属于湿寒症的鼻子过敏，如果你要看到疗效，那你就只好用葛根汤去加成鼻梁汤，对不对？就用辛夷啊什么那种苍竹啊或者白芷，就直接把这个鼻子里面这些过敏源把它扫掉，那种药让你看到说哦，吃这一包你看就好了，对不对？要治标的话就变成要用一些比较快见效药，什么小青龙啊，或者是葛根汤的加味的鼻梁汤啊，或者什么辛夷散，那些就是针对鼻子把它挖干净。可是真正在体质上面要调好的话就是理中汤。那如果你们能够看得到自己家的小孩或者谁他的这个病症是一个长期喜欢喝冷水吃冰啊，慢慢体质变寒变成的，那这样的一个方法你们还是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那用理中汤你也可以加茯苓，可以加白芍啊，可以加附子都可以啊，就是或者是小建中汤加白术加干姜做成理中汤结构也可以啊，就是在这各种药里面挂理中汤结构，你看它是不是有小建中汤的脉症啊？那这个甚至你要用补中益气汤加干姜附子也可以啊，啊，这是一个区块，就大概这个区块这样调，没有很复杂。 看资料有没有建议的话， 哦，小孩子不要给士力，不要给士力，就让他煎剂。其实他觉得辣，柯中还不辣耶，几中汤直接吃煎剂辣，还是许助教自己有事，那个煎剂辣不辣？哦，不辣。有同学说不辣，有助教说不辣，那也还好。我是越吃越不怕辣，之前吃李中汤一直打喷嚏，现在都没感觉。就下一两吧，现在剂量的一两，就别人都什么桂枝也一两，什么甘草也一两，干姜也一两，就这样下下去。那这个理中汤啊，还有一个理中加黄芪汤，我们看一眼，10-23啊，就很快的扫一下。理中加黄芪汤啊，他说太阴病啊，不吐不满啊，10-23200页啊，他说太阴病。不吐不满，但以食无度者，虚故也。理中加黄芪汤主之，就是这个人啊，他也没什么其他多的痛苦，也不吐，肚子也不胀，可是一整天一直要跑厕所拉稀，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太虚了，你的脾胃已经完全没有力了，所以你的理中汤要加什么呀？要加黄芪3两啊，就是好黄芪加3两，就是。刚刚有穷困的同学在皱眉头，说黄芪好的也很贵，你加那种烂黄芪就不知道加几斤了。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们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或者听说有些人他就一整天都一直拉肚子，一直要跑厕所，有没有听过这种人？有没有听过啊？那这个如果他的拉是那种大便比正常大便要稀，并没有比较热，那那个是理中加黄芪汤没有错了。那还有一个情况是要另外算，就是如果那个人拉肚子啊，以前用理中加黄芪汤都不会好，然后那个大便啊，每次都有一点点偏热，那照理说偏热偏臭而一直大便的话，那个是白头翁汤，那是要杀菌消毒什么的，而用也不好，就是搞来搞去那个大便就是一直拉，然后用尽各种治法都治不好的话，那是一个特殊的 case。 那个 case 是说你的在你的肠子的缝啊，有一些很不干净的东西粘在你的肠子里面，你的肠子想把它甩掉又甩不掉，所以就拼命在拉，身上根本已经不关系到寒热了，那要把那个粘在肠子上的那些东西挖掉，要用一个很特别的药，叫做鸭胆子。鸭胆子啊，就是苦参的种子，这个不要学啊，这个顺便提一下，它的那个植物叫苦参，参原是有卖的，就是苦参子。那这个苦参子啊，是一颗一颗小小黑黑的，如果你把它锤破，里面会有一个白白的人，那个白白的人很小很小，只有1/3颗米那么大。然后呢，你知道要多小心搞法，就是把那个鸭胆子啊，用个什么可消化的东西把它扎到一个枣子里面，然后再去把那个枣子吞下去，就是吞下去的过程，那一小粒鸭胆子不可以碰到你的消化道，然后让它吃到你的肠道，最后才枣子才烂开，然后那个效果药效有演出来。然后那个方法是一个很特殊的医法，就是能够把肠道里面最后那点脏东西，像我们说洗牙一样的把牙结石刮掉，这样子把你的肠子上沾的那点东西刮掉，然后才会停。那这个治法可能另外有书啊，你们自己要另外去查一下。我但是鸭胆子是多厉害的药，鸭胆子是可以拿来点痣的，就如果把鸭胆子捶碎，对不对？然后把那个苦啊用棉花棒沾一点，比如说中国用鸭胆子治那个长个疣子，就是如果你的身体有一个小肉粒凸出来那种东西啊，不是这样写的，我写错了，对不对？这个疣啊，你用鸭胆子去磨碎，然后在上面点一下，然后对不对？那个疣子就会被它毒死，然后2-3天后就变成一块死肉，然后就结疤脱落这样子。那多点几次就可以把一个疣子点掉这样子。那它就是哦，那很厉害，就鸭胆子。看起来哦，没什么臭味，没什么颜色。如果你把它萃取成这个，萃取在酒精里面，那70度的酒精萃取以后，再把它滤出来，那瓶东西就是居家旅行毁容良药的。就是你有什么仇人的话，在上泼一下，他当场会有感觉。 那一天半夜开始狂痛，然后整张脸掉下来，啊，就是又是这种武侠小说的药，就是毁容方这样子，这还蛮厉害的，就另外算啊。但是就是同学知道说理中放掉好奇，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这样一直拉稀，那你的身体实在是太虚了，理中汤不够补，撑不住你的这整个消化代谢的能力，那要加黄芪啊。张仲景时代的黄芪现在买很贵的。那其实啊，其他的这些方子，其实太阴篇的整个太阴篇这个卷十的第十二条到二十七条，其实不会很难懂，所以同学回家这些东西你可以自己翻一翻。好比说他说比较口渴的话要怎么样用方啊，或者是比如说199页第19条，对不对？这条哦也是一个哦，对，我要放你们回家了，对不起，我马上把它讲完啊。就是他说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肚子胀胀的，脉是软弱的，可是他的大便反而硬，然后腹中是胀满，他就是因为脾气不转。这个脾气不转呢，就是要用白术、枳实、干姜，再加上蜂蜜，就是用蜂蜜来润肠，然后用其他药让你的脾能够运化。这样子，你看，用白术三、枳实一、干姜一这个比例，去让你的脾能够运化，用蜂蜜去润它。这样子，这个人才能够重新有能力大便通畅哦。那如果这个人不是肚子胀满，而是觉得呼吸很拘促窘迫的话，那是怎么样？那可能是他的肺的气通不上来，所以用黄芪、乌姜、干姜、半夏让那个肺的气能够通上来，那让气能够到达肺，因为肺没有气，连大肠就没有气，就不会动，一样是便秘。那像这个方，因为是桂林古本，就白术、枳实、干姜、百蜜汤这个方啊，是桂林古本才有的方，让人觉得宋本因为没有这个方，所以一直有一个方剂是处于偏调的状态。就是宋本《伤寒论》里面呢，有一个不是承气汤而治疗便秘的药，叫做麻子仁丸。就阳明病的时候，那个我们说阳明病有三个来路，有一个来路叫脾约，就脾约症用麻子仁丸，让这个脾胃比较有津益。那于是到后来，因为没有这一条，以至于后来的医家就好像麻子仁丸是治疗便秘的一个通用的方。可是麻子仁丸它是偏寒的，如果你的脾胃本来就寒，那你用麻子仁丸用下去一直用，你虽然一直能大便，可是你会产生药物的依赖性，你的机能不会恢复。那重点就在于它少了这个白术、枳实、干姜、百蜜汤啊，这个是一个脾胃如果是虚而不动就用这个方。那说到便秘，我们就知道说，各位同学记得一件事，凡是人字辈的药都会有比较有润肠通便的效果。比如说你吃一碗杏仁会通便，你吃一碗麻仁通便，你吃一碗芝麻会通便，你吃一碗桃仁会通便，你蒸一碗花生米蒸得软软的吃还是会通便，就是人字辈的都会往下而润。但是这并不能补好你的身体，只能够让你一时能够下来。那补好你的身体，那还有一些通便药，比如说润肠的药就能够通便。所以有人说，哎，地黄啊、当归啊，地黄加一两，当归加五钱什么的，当归会滑肠，地黄会润，对不对？都好像在肠道抹油一样。所以蜂蜜啦、地黄啦、当归啦都可以通便，可以。那要让肠道自己有能力润起来的话，我们中医基础也讲过是肉苁蓉这味药啊。肉苁蓉，然后如果你的大便还不太会下来的话呢，不要用太猛的药，就是下降的，但要用枳实、用厚朴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东西有一点对气不太好。但要对气没有副作用，能够把它压下来的有什么呢？沉香，哦，就是里面可以加药汤里面再调几钱的沉香粉进去。所以 肉葱蓉搭配人字贝，搭配润润肠的药，然后再搭配沉香这一类的排列组合。如果你今天是吃小建中汤，你可以把它挂到小建中汤里面；如果你今天是吃理中汤，你可以把它挂到理中汤里面。这是一个通用的治疗便秘的药物。当然有这种脾气不转的啊，这个当然要加一些增加脾的能力的药物。那补肾阳的药能够加也要加，就是我觉得在吃便秘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的时候会用到附子啦啊，但是不是绝对。主要是便秘这件事情虽然很简单，就是大便拉不出来，可是它的来路太多。便秘的讨厌是来路太多，就是肺主速降，对不对？你肺的气有淤塞不通，人会便秘。肝主疏泄，你的肝有郁结，有肝气不顺，人会便秘。肾主二便，你的肾不行，还是会便秘。就是同样是一个便秘，你的那个可能要开药的区块根本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便秘这个病啊、哦、比较麻烦的点，因为它可能的区块太广，所以便秘跟咳嗽是一样，五脏六腑都会造成这个现象。所以在辩证上面，希望同学如果自己是初学者的话，你不要，如果一次吃不好，你不要太紧张，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还有别的机会。还有就像我们刚刚有摸手指头摸脸，对不对？有测验你的情志。那如果你某一个区块的情志累积的太多，那你也要设法跟这些情志说再见啊，这样比较好。所以虽然我们这课程不是直接在教便秘这个治法，但是它的很多可能性同学要知道一下。因为现在外面的便秘方大体上就是一些人字辈的药，当加那些润的药，再加一些怎么样药，就大概就是这个结构了。哦，变来变去都是这个通则，那也不一定哪一位药比另外一个药强多少。那比如说像我个人习惯用肾气丸加肉葱蓉来治便秘，但是这个方也不是包医所有的便秘，那是一个肾虚以至于大肠小肠都不会分泌那个润滑的液体的时候，那样的肠道干掉的啊，我是用肾气丸加肉葱蓉。那还有其他的啊，那不能说教给你们怎么做啦，只能是说如果你们一时没有医好的话，不要灰心，就是不要因为你的便秘一时没有医好就觉得说啊中医对这个没有用，就是他可能有其他的病机啊，需要在别的角度去思考啊。不好意思啊，今晚才下课，都放同学走人了。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啊， 沉香要用哪一种？ 我比较建议用那种普通，不要太贵的。那完全不是因为效果，是因为经济。哦，我实在不想买那种一坨就几万块那种沉香来通大便。 老师可不可以用木香？ 不同，我们都不一样。沉香跟木香不一样，就木香的效果不在那个地方。 真的有用木香？ 真的啊？你确定不是说沉香吗？ 他 这样子啊、哦？我不敢说你是错的，我只是我怎么印象中他是用当归跟沉香，就是可能我们各看了不同版本的资料吧。哦，我不知道，因为木香用来醒脾的，用了木香的话脾会比较燥。那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通便的药是不希望我们的肠胃道变得更燥，所以木香不是一个直接选择。如果你用了木香的话，你就要用很多当归，用很多蜂蜜，就必须把它折中啊、哦，不是用木香一定不行。而是我们在选择上面会选择比较不影响那个区块的。那就是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最近有没有人回家吃什么药的？有没有身体改善的？哎，我现在教你们有点心慌啊、哦！我当然不希望你们现在如果是初学者，不要回随便出去给家人开药啊。但是自己有没有身体吃好一点啊？上次有人举手说要吃补中益气汤了，他后来吃了没啊？有没有好一点啊？还没吃啊、哦？那我是觉得啦，如果站在学习的效果来讲， 听到什么方刚好有机会吃一吃就吃一吃，这样学的比较快啦。倒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吃那个药道，不是，只是觉得你不觉得中医啊，听到后来好像多几堂课，然后就觉得所有的方都糊到一起了，对不对？那一段时间没有怎么在用，然后之后老师教什么，反正就是吃药了。啊，吃药两个字注意必知啊，但是却忘掉了。所以如果自己有一些体验的机会，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常常在吃药，然后有一天你要帮家人开药的时候，你会开的真的很吓人哦。但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朋友啊，朋友的朋友，他就说他在考中医特考，啊，他说我这个人是从不吃药的，我有任何病都是内气功解决。那我听了就会觉得说，如果你都是不吃药的，你帮人家开药，你如何体会对方那个吃药会有什么感觉？就如果我自己很爱吃药，那我推几集那再分享给你怎么吃药，这样子好像比较顺手一点。但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在吃药，全都是啊，我们要靠意志力啊，靠什么，然后靠什么内功啊，然后要拼命给人家开药，那不是拼命给人家，就是说当你自己都不是用药在疗愈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给人家开药很难去开的真的很清楚啊，就是总是有一个地方你自己没有经验嘛。但我觉得我教这个伤寒论的课，教这些方子，最好的一点，就是因为感冒嘛，大家都会得嘛，对不对？学伤寒论几年下来，六条线的感冒都得过一轮，那这些药都吃得很熟，都变老朋友了。那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那教起来就很轻松啊，对不对？就不会有什么太勉强的地方。所以大家自己看看啊，能够用药调补的，当然我不是说整骨没有用，也不是说气功没有用，我只是说站在学习的立场，如果有事没事吃药当兴趣也不错啦。啊，我就吃药当兴趣已经非常被我家人诟病了，他们觉得这人神经，每天搞在家吃药。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不好？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讲的？啊，不是，我上次说骨头冷的意思就是说骨头冷那是完全另外一个情况，那就不适用于补中医剂量的。那就算是啊，大家都归心似箭。